第102集，陈爱萍抱怨了没多久， NICU 那边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 NICU 的李主任都下来找急诊科周主任交流了。 病人病情加重，现在只能全力救治保命，死亡风险很大，要为病人家属之后的纠纷升级提前做准备。 陈爱萍的朋友圈也很快更新了一条， 总算下班了，要崩溃了，插管时候说气管套管太粗，把我爸都插肿了，能不能换根细一点的管子啊？你们像杀猪一样这一刀那一刀，要活活把我爸弄死啊。 在获得各种点赞和附和之后，没多久这条朋友圈删掉了。秋婷都还没来得及点赞，见到赵斌时候想起这件事要给他看这条朋友圈内容的时候早就没影了。不过他在陈爱萍那里听了不少，转述给赵斌，信息量也很大了。住进 NICU 以后一个星期，病人就开始出现发热，主管医生查体听到肺上有湿罗音，考虑有了肺上感染，拍了个胸部 CT 证实是肺部感染，而且吸入性肺炎可能性大。吸入性肺炎是昏迷病人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控制不好，病情随时急转直下，造成呼吸衰竭，甚至败血症、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NICU 那边也是第一时间用上了比较强的抗生素，但是感染造成的机体消耗也很严重，不久，病人就出现了低蛋白血症。在主管医生告知病人家属情况，建议病人外购白蛋白治疗的时候，病人家属再次提出 NICU 根本没有给病人用上营养餐，把病人饿出了低蛋白血症。为此 NICU 还特别把营养餐配送的流程都弄出来给病人家属看。病人肺部感染发生一周以后，感染控制不理想，呼吸道分泌物增加，每天不停吸痰，每次都要吸出大量黄浓痰液。根据药敏调整抗生素以后，治疗效果仍然欠佳。在发生了一次血氧饱和度骤降、呼吸衰竭以后， NICU 建议气管插管，家属拒绝。肺部感染进展同时，频繁出现的低氧血症导致颅内情况也不稳定，病人开始出现癫痫发作，一天之内发作两次，全面强直振挛大发作，夜间甚至开始发作癫痫持续状态，情况危急，病人家属终于同意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于是就有了前面陈爱萍吐槽的插管时候家属的各种言论。小脑梗塞预后差，这是早有预料的，但即使有预料，也没有医生希望病人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尤其病人有这样难缠的家属，全院都守着他，希望有个好结果，但病情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想要好转起来几乎需要奇迹。周主任为这事儿头疼不已，现在每天早上自己科室查了房，还跑去 NICU 一趟看病人。重症的、神经内科的、呼吸科的，几个科室的优秀医生都被医院安排来看了，每天想办法给病人保命。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病人的病情仍然在进展。五月份刚到，劳动节假期还没休完，病人出现心跳骤停。在 NICU 值班人员全力抢救下，呼吸心跳一个小时未恢复，最终宣布临床死亡。值班医生邢春江从 NICU 病房走出来，给家属宣布死亡。 你们什么狗屁医院？ 病人儿子一听就破口大骂， 插了管子，上了呼吸机了，都还要死，我看你们就根本没有给我爸好好治。你们一天到晚干门都是关着的，不让我们进去看，病人在里面怎么被你们弄死的都没人知道。 大哥说的对， 病人另一个儿子也跟着说， 没见过哪个病房一天到晚关着门，不是在里面搞鬼，凭什么不让家属进来看？ 邢春江人长得瘦弱，气场却不小，态度很硬气，就在病房门口和家属大声争辩。 重症监护室全世界都是这个规矩，不允许家属频繁探视，我们是有固定探视时间的，不是不让家属进来，之所以有这个规定，也都是为了病人着想。这里的病人都是病情危重的，家属不停探视走来走去，增加感染风险，也干扰我们医生护士工作。你们家属住在里面的时候， 探视的过程你们也清楚，来一次就要做完消毒、穿戴防护服这一趟，这都是为了降低病房里面感染发生率。你们家属在里面的时候，你们希望这里随时有其他家属进来探视吗？我们 NICU 病房里面也是有监控的，你如果觉得我们没有在里面做事，你有充分的手续可以调取监控来查。我们医生护士都是在里面尽全力的，干得最苦最累的工作，你们不能凭空猜测给我们造谣。 病人女儿冷笑， 哼，是不是造谣你让我们进去看呢？人死了连我们老爸啥样都不让见，是不是里面搞鬼你一张嘴说了算呢？视频你删了说设备问题，我们找哪儿去看？大哥二哥，我把这个女的拦住，你们进去看老爸。 一边说着一边就在走廊里嚎了起来， 老爸呀，你死了，这里医生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们进去看，他们把我们拦住是不是要把你身上那些没收拾干净的东西收拾了，犯罪的现场清理好。 NICU 病房就在神经内科病房一个角上，他嚎叫起来直接影响的是整个神经内科病房，一时间许多病人和家属都过来围观，病房护士出来维持秩序也挡不住人们看热闹的心。护士站赶紧联系护士长、医院值班室过来协调，邢春江就站在病房门口拦住人。 NICU 里面又不是只有你们的病人，还有那么多危重病人的，你们进去带给别人多少风险？ 我们就是去看我们老爸，跟别人什么关系？我们都是健康人，你们还颠倒是非说我们有问题了。 大儿子也扯着嗓子吼，一边说着一边做事要过去扯邢春江。邢春江在 NICU 待的时间不短了，对付这些人有一套，叉着腰一点也不退让说， 你们要进去可以去医院先申请，还要按照流程自己消毒穿防护服，我也是小医生一个，按照规矩办事。 病人家属毕竟还不敢出手先闹事，大儿子抱着手站在病房门口一个劲儿往里头看，病人女儿又哭又闹的继续嚎着， 天哪，老爸呀，我们见你最后一面都不行啊，医生都是些什么石头心肠的人啊。 大儿子往里头看着又向着外面吼， 你们看你们看，病人死了他们都还在病人身上动来动去，是不是要销毁证据？你们还敢说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邢春江冷笑说， 见不见的人也不是你吼一两句就定性的，说话都讲证据，医院处理病人正常流程都要被你们说有问题，我就是这句话，流程办事第一，医院批准；第二，只能进来一个家属；第三，个人防护。 这时候，院值班的人已经过来协调了，询问了双方情况，先劝病人家属在 ICU 外面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然后协助联系科室主任、医院相关领导。各方面意见统一以后，同意一个家属按照 ICU 病房的防护穿戴好，进去看死者。一个家属的条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折中成两个家属。大儿子和女儿商量后穿戴防护服进入病房，邢春江已经回去继续工作了，他俩进去以后还不忘过去膈应邢春江几句。 哼，你们领导那才是讲道理的人， 大儿子说，语气里颇有点得意洋洋的感觉。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呀，出去就要被修理，等着被你们领导批评吧，我要去跟他说，让你给我们道歉。 病人女儿也尖着嗓子刺邢春江， 大哥你跟这种女的说什么？现在这些医生在医院干几年人性都磨没有了，你还指望他懂什么对老人的道理啊？